服过你也没关系，在格外纷飞多醉，你惊艳的美味，你沏茶一杯，心上要把我包围，提笔妙绝世的水，执手与你逍遥山水，同看夕阳余晖，晖晖晖晖，余生也岁岁岁岁岁，有你相陪陪陪陪陪，就不问俗世是非。乘一叶扁舟，摆渡红尘，来消消愁，酌一壶清酒，与你成了世间温柔，万事莫自由，只想和你共赴白头，山川河流锦绣，忘却难人间诸多忧愁。消消愁，酌一壶清酒，与你成了世间温柔，万事莫自由，只想和你共赴白头，山川河流锦绣，忘却两小长月色拂过你眼眉，花絮在格外纷飞，多醉你惊艳的美味，你沏茶一杯，心上要把我包围，提笔妙绝世的水，执手与你逍遥山水，同看夕阳余晖，晖晖晖晖，余生也岁岁岁岁岁，有你相陪陪陪陪陪，就不问俗世是非。乘一叶扁舟，摆渡红尘，来消消愁，酌一壶清酒，与你成了世间温柔，万事莫自由，只想和你共赴白头，山川河流锦绣，忘却难人间诸多忧愁。摆渡红尘，来消消愁，酌一壶清酒，成了世间温柔，万事莫自由，只想和你共赴白头，山川河流锦绣，忘却两小